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00集，邪恶的气息。 后退！ 冰锥如雨般落下，迫使他们不得不避入旁边的走道，也因此阻止了众人上去的脚步。不远处，一张黝黑的面孔暴露在冬至等人的视线之内，对方朝他们招手：“ 哎，你们快跟我来，我知道另一条通道可以上楼的。 我认得他，他是肯塔的朋友，我们跟他过去。” 冬至对那个叫素格的男人印象深刻，信菜大师的弟子肯塔特地跟他介绍过，说这位也是某种降头大师的入门弟子。素格性子比较外向，人也健谈，当时还邀请冬至去泰国做客。眼下看着冬至他们退过来，素格急忙说：“ 肯塔他们在楼上，我带你们上去。”“ 你们来了这么久，还没找到金苹果吗？”“ 我们在六楼被困住了，还有法国人，除了我所有人都被困在冰雪牢笼里，看见你们真是太好了，我一个人救不了他们。”“ 肯塔也在六楼吗？”“ 嗯，他也在。” 素格带着众人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拐角，那里的确有一条狭小的楼梯，因为被墙壁挡住，很容易被当成死角，就此错过。素格在前面带路，冬至他们在后面跟着。“ 我感觉到一股邪恶的气息正在靠近。”“ 你不也是邪恶的气息之一吗？” 素格一愣，回过头：“ 谁在说话？”“ 我们刚认识的新朋友。”“ 我是组委会派过来的苦力，不是邪恶气息。难道你们没有去过鬼屋吗？我就像里面的工作人员，挨打挨骂，还吃力不讨好，工资又那么一点儿。”“ 你居然还知道鬼屋？你去过人类世界吗？” 这只章鱼大多数时候像是涉世未深的单纯生物，但有时候又会表现出出人意料的聪明。“ 没有啊，但伊丽莎白会去，我听她说的。” 冬至把话题拉回来：“ 邪恶的气息在哪里？”“ 不知道，刚才有点近，现在好像又变远了。” 大家听得一头雾水，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这时走在冬至后面的刘清波忽然打了一下冬至的膝弯。“ 哎！” 冬至毫无防备，下意识地往前扑倒在台阶上，后面的人跟着站住。“ 老刘，你……” 冬至正想转头问刘清波抽什么风，声音忽然戛然中断：“ 老大，怎么了？” 在他们后边的柳四没看清状况，素格也停下来等他们，一脸茫然：“ 没事，老刘刚才羊癫疯又犯了，等拿到金苹果看我怎么收拾他。” 刘庆波翻了个白眼，其他人都莫名其妙，只有冬至和刘庆波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就在刚刚，冬至被刘庆波那一下打得上半身歪倒在台阶上，不得不用手肘撑住身体，视线自然而然地变低了。从他的角度正好看见前面的素格一步步上台阶，结果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：素格的脚跟没有着地，反而微微往上提着，弧度并不大也不明显，所以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发现。但这显然是很不对劲的，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会这么走路， 除非不是人。 当初在长春的宾馆里以及长白山上，那些被魔物杀死之后当作傀儡操纵的人，无不是这种走路姿势。但素格的说话行为均没有任何异样，就连着急的情绪也恰到好处。冬至他们身上的铃铛也一直没有响起，要不是刘清波眼尖，他们根本不会察觉。冬至险些出了一身白毛汗，但什么也没说，甚至没有回头去看刘清波一眼，依旧若无其事地跟在素格的后面，但是一只手却已经悄然伸入口袋里，捏住明光符蓄势待发。冬至有意放慢脚步跟刘清波斗嘴，刘清波也发现了他的意图，非常配合，两人从四楼吵到了六楼。李寒儿跟柳四以为他们俩真的闹翻了，赶紧出声劝架，但冬至和刘清波两人非但没有停止，反而变本加厉：“ 刘清波，别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，有本事你就从这滚出去。” 你以为你有多能耐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师父是龙爵才捞到这个团长当，要不怎么轮得到你啊？ 那你现在就可以滚， 滚了好让你回去告状吗？我偏不。 柳寒儿跟李四对望了一眼，不明白两人平时也没少拌嘴，怎么突然就吵到好像要动真格的地步。可他们又担心真的吵出事儿来，柳四连忙劝架： 青波，你就少说一句吧。 是啊，老大，我们都来到这里了，金苹果只有咫尺之遥，可别起内讧。 起什么内讧？我跟他从来都不是自己人，他平时总是端着架子让别人让着他，他还真把自己当跟葱了。你看看老张、老杨，谁不是早就对他不满了？ 这次我可啥也没说， 我真是躺着也中枪。 两人在后面吵吵嚷嚷，素格居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头，兀自的往前走。其他人忙着劝架，倒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只有冬至和刘清波两人暗自留心。等素格先一步踏上六楼的瞬间，两道剑光从他们背后射来，竟是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的冬至和刘清波，不约而同地动手了。素格却像是背后长了眼睛，倏地平地而起，一跳何止三尺高啊，人直接就窜上了穹顶，比猴子还要利落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发出了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声。 久违的朋友，你还好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